都不一样，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你无法想象。

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 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？手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。慢慢